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是的，耶稣2000年前在加利利就这样开始宣传上帝的福音。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今天晚上耶稣还是告诉我们每一位一模一样的话，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今天晚上的经文马可福音第1章14到20节很清楚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刚才提到的第14到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二部分是16到20节，在这段的部分，耶稣呼召了2对兄弟成为他的门徒。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我们现在慢慢看这整段。这段开始说约翰下监以后，那这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我们在降临期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他，他就是预备耶稣道路的，并且他所传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很熟悉对不对？就是耶稣刚才所讲的，约翰与耶稣就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我们经文这句话，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好像就好像约翰就是把这宣传上帝福音的棒子交给耶稣，耶稣就拿来开始自己传讲上帝的道。可惜约翰的确是被希律王抓了，放在监狱里面，他在那里受苦，也很羞耻地被杀了。但是连这受苦受死的棒子耶稣也会拿来接，他会同样受苦，也很羞耻地受死被杀。可以说约翰怎么样，耶稣也怎么样，并且耶稣怎么样，他的门徒并所有基督徒也会怎么样。好，如果把这句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从教会里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说降临期的约翰结束之后，显现期的耶稣就来了。好，我们现在继续。耶稣来到加利利，他之前在以色列南部的犹大，他就是在那里受了约翰的洗礼。现在差不多1年之后的时间，约翰已经被抓了，被放在监狱里面，耶稣就来到以色列的北部加利利。他在那里做什么呢？马可第一所提到的就是耶稣宣传上帝的福音。耶稣受死之前，这就是他最重要所做的事，宣传上帝的福音。当然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最重要所做的就是替我们受死复活，为了救赎我们。 但是第二重要的就是宣传并教导上帝的道，第三才是医治病人、赶鬼等等，这些就是接下两个礼拜我们所要听到的。那么这里所说的上帝的福音，是指福音所谓的广义，包括狭义的律法，就是定罪的律法，还有狭义的福音，就是赦罪的福音。对，这边的上帝的福音就是指整个上帝的道。我们知道是这样，因为接下来耶稣所宣传的就是包括狭义的律法与狭义的福音。他说你们当悔改，这就是律法，信福音，这个就是上帝怜悯人的福音。好，接下来耶稣自己就开口说话，并且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他说日期满了，天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很适合耶稣第一句话就是日期满了，因为意思是说上帝一直不断地在旧约的时候所应许的弥赛亚，他现在已经来了。耶稣说我来了，日期满了，那些所有的预言现在已经开始被应验了，时候已经到了，并且上帝的国近了，也可以翻译成临近了，也差不多就是到了的意思，上帝的国临近了，已经到了，因为上帝自己就是上帝国的国王，已经临近了，已经到了。耶稣说我来了，上帝的国已经来了。是的，耶稣在哪里，他的国也就是在哪里。好，耶稣继续，现在因为日期满了，并因为上帝的国近了，因为我上帝的儿子所应许的基督已经来了，所以你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回应？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罪人碰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或者更好应该说圣洁的上帝碰到罪人的时候，那些罪人应该如何回应呢？首先他们要悔改，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根本不配与圣洁的上帝在一起的。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当路加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个事件的时候，他就另外提到耶稣如何行神迹，使渔夫彼得钓到非常多的鱼。那彼得就知道这耶稣是非常特别的，或许彼得已经稍微了解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反正彼得这样被耶稣碰到之后，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哇，彼得好棒，完全正确了，他就是要悔改承认他是个罪人。但是接下耶稣就给他福音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对，耶稣说彼得不要怕，这就是福音。彼得啊，相信吧，耶稣怜悯你了，接纳你了，主要也是因为耶稣将来就是要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赎你的罪了。是的，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也就是先知约拿在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里所告诉尼尼微人的信息。约拿在约拿书三章四节对尼尼微人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怎么样？第五节说， 尼尼微人信服了上帝，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至最到至少的至小的都穿麻衣。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尼尼微人真的悔改了，并且他们悔改之后真的有福音，上帝就没有给他们他们所配得得到的毁灭，上帝怜悯他们了。好，悔改信福音，这个就结束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部分。在第二部分，耶稣就呼召了两对兄弟做他的门徒。这两对兄弟本来都是渔夫，他们有这种圣招，渔夫的圣招，就是他们工作的圣招。但是当耶稣碰到他们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新的，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招。十二，就是当耶稣十二门徒其中几位。那么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马上离开他们渔夫的圣召，开始他们新的圣召，就是耶稣的门徒。在第十七节，耶稣对西门和安德烈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很清楚，他们舍了网，离开那个圣召，并跟从了耶稣，开始新的圣召，那非常独特的圣召，耶稣十二个门徒其中两个。在第二十节也是类似的，当耶稣呼召了雅各与约翰，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关于耶稣这样呼召了这四个门徒，我要你们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上帝的道的能力。耶稣说跟从我的时候，这四个渔夫马上这么做，他们离开他们的王，离开他们的父亲和雇工人，就跟从耶稣去了。他们没有先考虑，没有问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辩论就做了。那么有些人可能会夸这些渔夫说，哇，他们真好，那么虔诚，那么顺从。但是我想更好的解释就是上帝的道的能力。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另外，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同样跟从耶稣就是从听到耶稣叫你跟从他而来的。耶稣说跟从我，这话就进你的耳朵，也是进到你的心，你也就行动做出来。就像耶稣叫已经死的拉撒路从坟墓出来，拉撒路出来，那拉撒路就出来了。不是拉撒路厉害，也不是那四位渔夫厉害，是上帝大能的道是厉害才对。我们今天旧约经文所看到的也是这样，先知约拿宣传上帝的道，你们要悔改，结果呢，尼尼微人对那些非常败坏的尼尼微人，他们就悔改了，上帝的道太强了。但是这的确是个奥秘，因为在同样那段旧约经文一开始，我们就读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约拿 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那听起来非常像耶稣呼召那些渔夫做他的门徒，耶稣叫他们跟从他，他们马上就做。那在这里上帝告诉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去，他也就起来做，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经文说这是第二次耶和华叫约拿这么做。那我想你们不少人应该了解，当上帝第一次告诉约拿要这么做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就是起来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他根本不要去尼尼微，完全拒绝了上帝叫他所做的事。那所有的罪人，包括约拿，包括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也包括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会像约拿一样，第一次那样拒绝上帝的任何呼召或者命令。如果我们任何人反而听从上帝的话，这完全是上帝大能的道，也因为上帝的怜悯使我们那样正确地回应。好，这样就要算是结束我们今天经文第二部分，耶稣呼召了这四位渔夫成为他的门徒了。我们接下来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多一点时间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首先，我猜测很多基督徒当他们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一样会看是分成两段。第一部分就是耶稣叫人悔改信福音，第二部分是耶稣呼召门徒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是我也猜测很多基督徒接下会这么想：好，我第一部分已经做好了，我已经做了，我已经悔改了，已经信福音了，这第一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我就要继续努力，好好地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了，继续努力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你们觉得这样的应用怎么样？我觉得很有问题。那根据我今天已经讲的，我希望你们已经至少可以稍微知道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应用是有点问题了。首先，你一次悔改是够吗？你已经不必再悔改吗？已经不必承认你的罪吗？耶稣同样的那位门徒约翰，那天所呼召的门徒约翰，他在圣经的约翰一书里面是针对基督徒而写这句话：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基督徒还是有罪，还是需要常常悔改。你如果认为你不必继续悔改，那这就非常明显地显出你骄傲的罪。这个骄傲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法利赛人的罪。马丁路德有名95条论纲的第一条就是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是说信徒一生应当悔改。是的，我们罪人就是需要一生地不断地悔改，并且我们也要不断地听到并相信福音了。当我们重新悔改认罪之后，我们也要重新听并重新相信上帝赦罪的福音。我们的信心就是很软弱的，我们随时需要得到福音的坚固。所以刚才那个应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认为我们已经结束悔改信福音的阶段。 但是我们只有进入天堂的时候才会结束这个悔改信福音的阶段。好，接下来刚才那样应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认为说我们要撇下一切，专心去像耶稣十二个门徒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其实这一点我之前已经尽量说得清楚，那天耶稣在加利利海给那四位渔夫的呼召是非常独特的。耶稣呼召他们做他十二个门徒其中四位，这绝对不是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的呼召，连当全职的牧师或者传道人的呼召今天也很少人有。耶稣那天叫那四位离开他们渔夫的行业，他们也就离开了，但是你们都还是渔夫了，或者是秘书，或者是研究员，或者是在工地工作的人，或者是园丁，或者学生等等。耶稣今天并没有再给你那样专门得人如得鱼的呼召，上帝反而要你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你继续留在那些你已经有的圣召里面，无论是什么，好好地服侍别人，并且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当然与那些在你的圣召里面你所服侍的人，你就跟他们分享福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家庭的呼召，上帝就是要我们继续好好地在我们家庭里面服侍我们的家人，并且也与他们分享福音。专门得人的呼召，好好地专心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像是比较属灵的，好像是比较荣耀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不是这样。比如说你好好地当一个丈夫或当一个妻子，这就是非常属灵的，也非常荣耀的。很少人有那全职专心在教会的工作，专门得人的呼召，并且只有2000年前那十二位男生，包括今天那四位渔夫，他们才有那非常独特的使徒的呼召。我们实在太骄傲了，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就是像我们经文里面的那四个人，另一方面我们忽略上帝反而明明给我们的圣召，包括家庭的还有工作的。那么讲到这里，我一定要提一下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因为这段好像就是叫我们要撇下一切，不管我刚才提的那些圣召。那我现在再念一遍《哥林多前书》7:29-31，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埋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那如果简单地看这段经文的话，上帝好像就是在叫我们不要管我们的妻子，也不要管任何这世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好好想圣经其他地方很清楚的教导的话，我们知道肯定不是这样。这一段是比较像使徒保罗另外在哥罗西书3所写的，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 的事。是的，我们不要一直思念，一直注重，太注重这个地上的事。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或许有帮助。上帝要我们好好的工作，这样就是在服侍别人。比如说，老师就是在服侍他的学生，工地的人也就是在服侍之后会住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人，并且你所赚的钱就是在帮助你的家人，因为你用这个钱来照顾他们。上帝要你继续那样好好的工作服侍人，但是如果为了赚大钱，或者为了得什么荣誉等等，你就拼命工作，因此你就完全忽略你的家人，根本没有照顾你的孩子，也很少去教会，也没有每天在家里看圣经，因为你就是一直在拼命工作，那这个当然是不对。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就要对你说，你要活着好像没有工作一样，你不要那样一直思念你的工作，你不可以拜你的工作，你要唯独敬拜三一真神，并服侍别人。好，第二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好好的照顾服侍我们的家人，但是当我们为了不要与我们还没有信主家人有冲突，就一直都不跟他们提基督，也根本都不分享上帝的道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不对。那我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自己也有经验，我们也非常需要上帝的智慧，知道如何跟家人分享上帝的道，但是我们绝对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也要敬畏上帝，过于敬畏我们的家人，也因此绝对不要跟他们有冲突。求主怜悯我们。今天的书信告诉我们，上帝与他的道乃是最重要的，所以上帝当然要我们爱我们的家人，好好地服侍他们。上帝也要我们继续在工作社会里面服侍其他的人，但是我们的圣召或者我们所服侍的人不可以成为比上帝还重要。这也就是第一条戒，上帝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他的小问答里面，马丁路德就解释说，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信靠上帝过于一切。那么我们如果回到重点，今天这段马可福音的经文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段经文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首先，你要悔改，常常悔改，天天悔改。就像今天崇拜一开始，你在上帝的面前就认你的罪，你也要常常接触到上帝的道，让他的律法好好地找出并定你的罪，然后你就向上帝承认这个罪，悔改。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好多可以承认的罪，你或许骄傲地认为你不怎么需要常常悔改，你认为悔改信福音已经是过去了，你已经结束这块。那么你如果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你就是要悔改。你或许另外方面忽略了上帝真正给你的不同呼召，你不一定在外面工作，上帝不是给所有的人这个呼召，但是我们每一位都有家人，我们应该好好地服侍他们。比如说你们当丈夫的，上帝只能透过你这一位男生给你的妻子，你妻子所应该有的丈夫的爱，丈夫的照顾，那你有没有好好地做？当然你们当妻子的也是一样， 上帝只能透过你这一位女生给你丈夫他应该有的妻子的尊敬，妻子的照顾，那你有没有好好地做？我希望你现在就可以看出你的罪，无论是什么样的罪，并重新向上帝承认这些罪，重新悔改。另外应该提的罪是关于耶稣叫那四位渔夫要跟从他。那么我们没有人可以像那四位那样跟从耶稣了，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还是要跟从他。比如说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就叫人要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了。是的，我们所有的人应该这样跟从耶稣了，背起十字架，为耶稣或因着耶稣而受苦，并且因着服侍别人而受苦。耶稣在第十章就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就是耶稣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对，我们的确应该跟从耶稣了，他服侍我们，我们要跟从他来服侍别人，特别是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家人来开始。但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常常不怎么做，我们主要是服侍自己，我们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悔改，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但是接下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信福音。是的，日期满了，上帝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应验了，借着你的洗礼，你也就得到一切上帝的应许，上帝一切的祝福。日期满了，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的国近了，已经来了，因为上帝就是在这里，因为他的道，他的话就是在这里。对，上帝大能的道就是在这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跟从我，渔夫就跟从了他。他今天晚上说我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就蒙了赦免。骄傲、自私、忽略、懒惰、过度注重工作、不跟家人分享福音，并一切其他的罪赦免了。就像你今天重新悔改了，你今天也可以重新相信这福音了。这福音是全能上帝自己所说的，自己所做的，是100%可靠的。先知约拿不配，耶稣12门徒不配，你我也都不配。但是我们如果都配得的话，耶稣就不必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不配的罪人，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你，并且他甚至叫你去跟从他了。的确，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跟从耶稣就是会需要背起十字架，但是我们可以，我们会继续地跟从他了。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后，就是在那个十字架上死了，我们跟耶稣一样，肉体也会死了。但是耶稣接下就复活，然后升到父上帝那里去，我们会继续照样跟从他了， 我们肉体会复活，然后升到父上帝那里去，这是他的应许，这也就是福音。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地悔改并相信这样宝贵的福音。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